目前本市还处于大风蓝色预警和森林火险橙色预警当中，白天空气质量和能见度俱佳，但北风风力较大，风寒效应明显，对春运交通出行会有些不利的影响，出行请注意防风保暖。预计傍晚风力逐渐减小，此外风干物燥，应杜绝一切野外用火，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转二三级，最高气温零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零下八度，最大相对湿度3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李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在周末的时间依然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周末版。大家好，我是赵亮。 您好，我是张帆。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周末， 火！ 这是春节前的最后一个周末了吧？ 对，我们即将迎来这个狗年啊！ 盼着盼着春节就要来了，不是盼着盼着春节档就要来了。 对，我们今天就跟大伙儿再聊春节档啊。这个前几天在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解构了一下今年的春节档，可以说来势汹汹啊。 对， 现在的这个预售票房就非常的高涨啊， 一部都有好几千万。 哎，这个很多业内人士都特别看好今年的春节档，说能够再创一个新的春节档的票房记录啊。 这个记录可能从我们曾经说过的，就是根据去年的记录来推算的，从30多亿说到40多亿，有人甚至预估到70-80亿。到底能不能呢？我觉得票房是一回事情啊，它也很重要，但是大家感受更重要吗？ 对，那么今天的这期四点有戏，我们就跟大家呀，把今年春节档的几部电影稍微的再透视一下。透视什么呢？我们透视一下他们的前世今生。 等等，我拿 X 光机。 哎，为什么这么说？你会发现今年春节档这几部电影，除了《红海行动》啊，这个备受关注的以外，其余我们这个在节目当中跟大伙儿说的，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几部，《熊出没》啊，《捉妖记》。 西游记 唐人街探二 都是 系列电影 系列作品啊。那你这么一说，红海行动我也可以说一下，其实你从某一个导演系列来讲，它也叫系列了。 雷公和 林导演，对 对 对， 所以今天我们就回顾一下他们的前世啊。 好， 哎，要说熊出没呢，这个我们在直播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了一次啊，就觉得哎，很多人觉得这为什么，凭什么 啊，就是这两头熊了 啊，就居然是大闹春节档啊。翻回去一看，哎呦，居然这两只熊这些年来就已经浓眉大眼的特别鸡贼，是吧？ 对对对对，赚了不少钱了。 哎，除了这个电视系列片，再就是他们的这个大电影，确实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还跟大伙儿说了，不要用老眼光来看待《熊出没》啊。此前对于电视动画的那些争论呐、争议呀、我们姑且放在一边啊，看一看这个大电影。确实还是有的可看的， 没错。那话怎么说来着？他们说，别看是两头熊，他们却迎来的都是牛市。 火，对啊，不看这四个爪就是能，是吧？ 能， 非常之能啊。那接下来我们这样吧啊，既然说到《熊出没》了，我们在回顾它的前世之时，先来听一听最新的声音啊。这个《熊出没》即将跟我们见面的这个叫做《变形记》啊， 两头变形的熊， 哎，变形的熊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哎，真让很多人觉得啊，这个更聪明了，这两只熊，讲了一个父子情的故事，是吧？最初说父子情的故事，我以为是雪村呢，不是这个赵英俊，不是，到底是谁？光头强啊， 其实 我以为 哎，喜德贵子嘛，是不是？ 他是父亲，你以为？ 哎，对了，你长那么老是吧？ 哎，对，虽然年龄不大。 后来一看预告片才知道，原来 感情是他爸爸。 那他小时候又经历了什么？他跟他父亲之间又有怎样的故事呢？我们来听一听《熊出没变形记》的预告片。 小的时候，你可喜欢我爸了。 哎，强子，给你的 手电筒，干好了。 自从他当上了航母队长，我们就很少说话了。 哎，妈， 啥？我爸要来？ 强子，妈可想你了。给你带了好东西，洗发水、玉米、手套、特制刷子、生发剂，都这个。强子，起床了，开饭了，强子，强子，锻炼去。强子，强子， 强子，你到底想干嘛？ 我看你小时候挺行了， 你还好意思跟我提小时候？我小时候你在哪儿？ 别再来烦我，陪我妈去吧。 强子。爸走了，爸看见你写的字条了。以前是爸不对，没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 我想让爸爸陪我荡秋千，好久都没有去过游乐场了。 爸错过了你的童年，不想再错过一次。 爸，爸。强子，马哈鱼， 马哈鱼， 跳龙门喽！ 今年回家过年吧，妈说想你了。 好，刚才我们听了一段预告片啊，这个听得非常清楚明白这故事啊。 嗯， 变形记，这就是一段父子情的故事。 对， 嗯， 这是熊出没两头熊的第五部了哈。 嗯， 叫熊五了已经。嗯，在但是其实我们刚刚提到，在他前几部已经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你别说是这个影片质量怎么样，就从他从这个春节档收获人心呢。 嗯， 因为那、不是叫收买啊，是真正收获，收获了这个合家欢，就是带着孩子去看。这个观众的心，这个心理状态把握的特别的准确。 其实呢，从大家的这个评论，还有一些批评声音当中，我们也能听出来另外的一层意思，就是说大家呀，虽然不反感这两头熊，但是觉得还是遗憾的一点就是，为什么啊，合家欢的动画，国产动画，一到春节就只有它 啊，只有这两头熊。 对，我们还是特别期待，也特别希望啊。像这个《大圣归来》啊，对吧？包括《大鱼海棠》啊，这样的优秀的国产动画啊，不要在每一年的时候缺席，尤其是小朋友们假期的时候啊，大家希望看到这样的精彩的动画片，对吧？那我们回顾一下它的前世吧。这个《熊出没》的上一部叫做《奇幻空间》 啊，就是当时是我觉得尚雯婕跟他演唱了主题歌。 对，那么这个故事呢，其实也有可圈可点之处，它运用了一个非常巧妙的世界观啊，在这个动画世界当中，每一个动画世界都有自己的一个宝贝啊，你比如说。他那写的是米国队长，我估计可能是怕侵权哈，有一个盔甲，钢铁侠不就改了什么名，也有钢铁侠那个服装啊。然后呢，你西游记那个一开始这几个人就从孙悟空手上把这个金箍棒给偷来了啊。然后就这个野心家呀，他说我现在就差一个了，就是熊出没的世界当中有一个金鹿角，这金鹿角，哎，让一下子让我想起来。我小时候看的九色鹿， 九色鹿 非常像啊。九色鹿当时我们知道它是根据那个壁画创作的，那是也是真实的故事改编的，对吧？这个金鹿角故事真的很像很像，就是这个鹿啊，它也是救人的，然后呢，这个由于人的这个贪婪呢，这鹿就消失了啊，也成为了一段传说。 所以这个宝贝是世界上极大那个集团宝贝之一。 哎，对了， 有了其他宝贝不行，得把这宝贝也收入当中。 哎，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片段，这个片段呢，哎呀，这个里边也是大杂烩啊，这是被人诟病的一点。刚才我们说了，联想到小时候看那个九色鹿动画片，这个奇幻空间当中我们听的这一段，这是一个人工智能啊，当熊大熊二遇到人工智能又被嫌弃的时候啊， 这是怎样的故事呢？我们听听这个片段。 哎，你在干嘛？我的身体怎么动不了了？我的履带和手呢？ 哎呀，淡定淡定，我这不是在给你修理吗？ 修理？ 你的外壳坏掉了，控制芯片也出了点问题，回头换个就好了。 你是设计师吗？ 不是。 机械师？ 不是。 你是物理学家？ 我是屋子里的学家。 那你也敢来修我？ 告诉你，强哥，我可是这儿远近闻名的修理大师。 我可不可以选择关机，等你计划好了再来修我？ 难得我强哥当一次活雷锋，居然还挑三拣四的，哼！ 哎，高德强，俺们找了些零件。 哎，高德强，小机器人修好了吗？ 哇！ 哎，好可爱呀！ 哇， 爸爸， 你放心吧。 爸爸，你要是能修好我的话，黑猩猩都能写出《哈利波特》了。 你说谁星星呢？ 哎，你叫啥名字呀？啊， 我是 Coco 503号，履带是钛合金，探测型考古机器人。 啊，这样呀，那就叫你小铁吧。 请叫我 Coco。 好的，小铁。哎，你来这儿干啥呀，小铁？ 为啥会被坏人追呀？啊 ，Coco， 记住，是 Coco。放开我的语言中枢，你这个蹩脚医生。 大功告成。 喂，你干什么？ 俺给制造点气氛。 蹩脚医生，我的芯片是邦特出品的，履带配备了动态感应器，外壳利用了航天局的记忆合金，你给我装的是什么零件？ 哼，当然是哟哟查克哟，当然是美的鹰三千臀三千臀背线。哎呦， 呵呵，你是小孩子吗？一把年纪装什么嘻哈少年？我们本来一行有四个人，除了我之外还有三名， 也不知道是哪个讨厌狗造出个这么讨厌的机器人，就是他连句谢谢也不知道说， 只剩下我自己， 没礼貌。 我必须要赶在坏人之前找到遗失的宝物。 宝物？ 没错，那就是鹿族流传了几千年的金鹿角。 什么金鹿角？难道人生逆袭的时候到了。 好，刚刚我们又听了一段熊出没前世 第四部奇幻空间的段落。 哎，其实大家对这个电影的批评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说它有点四不像啊。这个当中是好像是，哎，这是哪个电影的桥段，这是哪个动画的这个核心， 特别想借力 对来所以说我觉得呢，这个咱们国产动画核心还是要有一个很棒的故事啊，在这个故事基础之上，才是你动画的展现啊。这个其实，动画电影跟电影是同样一个道理，否则你的致敬就会被大家看穿帮。好吧，那说到这儿，我们来听一听《奇幻空间》啊，这个《熊出没前世》第四部的主题曲，由尚雯婕演唱的《自由勇敢》。 Close my eyes, spread my wings, feel my heartbeat in the light, never so alive.Ready to fly, come with me, dance with me, glide with me, glide through the night. Let go of fear, let me be unafraid. Let me stand up straight, with the wind, with the storm I go. Fly up high to the open sky.Truly free, push away. 刚刚我们听的是《奇幻空间》主题曲《自由勇敢》啊，我们先跟这两头熊说再见啊。大家可以在春节的时候选择去看一看，写父子情的这么一部动画片。 这带孩子的朋友可能去看的可能性更高一些。 对， 但是说到这个合家欢电影呢，据说今年啊，另一部电影也打了这样的牌，因为我们知道《唐人街探案》和《红海行动》这个是不属于这个行列当中，对吧？ 嗯。 那么什么东西才能够在合家欢的这个类型上做出它应该有的那个色彩呢？《西游记》吧，这回这个女儿国我看也不是这个卖相 啊。是。 那么只剩下我们要说到的《捉妖记》了。《 捉妖记》啊，《捉妖记》最大的一个卖点就是梁朝伟的主角。 对对对， 这个梁朝伟也是。很久都没有， 多年了， 是没有担当主角了哈。那么这一次呢，这个是引发了大家的热潮。据说啊，预售的时候，它的票房也是相当之高的、 嗯、 啊，好像是这几部当中， 一度是最高， 最高啊。那么这一部电影，尤其在之前，它又创造了这个票房的记录啊，所以更加是备受大家的关注。 来，我们回忆一下，你一说票房，当年创造的是多少钱？大概 20多亿吧， 24亿、 啊。对对对对对啊！那个时候就觉得高山仰止啊， 对啊 啊！ 一部你24亿， 对。后来这个之后我们就知道了哈，有鱼啊，有狼啊，对吧？太超了哈！来，我们就来听一听《捉妖记》第二部啊，它的终极版预告片，让我们听听是怎样一个故事。 我呢，就是大名鼎鼎的屠四哥，颜值超群，一媚无数。 再见，月亮来了。 我们放下。 行走江湖更是靠的一身正气。 笨笨，笨笨。 你眼前销魂的这位，就是我小弟笨笨，对我那是相当崇拜。 你会遭雷劈的。 本来我们俩这小日子过得逍遥自在，可突然有一天，这个死鬼居然带回这么个东西。 您哪位啊？ 那么矮，居然可以那么肥。 哇，小萝卜， 把你的头， 你是圣子啊？ 别人话多流口水，见事儿就得窝里横，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这一大一小，甩都甩不掉啊。那甩不掉就只好认命了。 我发现我真是不能没有你的。 真的？ 不要开花，说你就信。 好，刚才我们听了《捉妖记》第二部的预告片啊，这个还是非常受到大家关注的。从预告片当中呢，我们也能看到，好像在特效方面又比几年前有了新的变化或者说升级。 嗯， 我感觉到就是这个小妖精啊，这个胡巴呀，好像就是他那个棱角更没有了， 嗯， 然后他的那个清晰度更加逼真了。 嗯， 还有就是跟主角跟人类角色进行接触的时候，完全你看不出来这是后期做的东西， 嗯， 啊，所以说我觉得至少从这个视觉场面上啊，还是能够啊让我们感受到现代电影科技的魅力。 嗯， 再有就是我们不用喊眼睛疼了，对吧？ 他从 3D 退成 2D， 与其说退成 2D， 不如说啊深明大义改成 2D。 我的天，回归本真了。 哎， 但是这回也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怀疑，就是很多人啊，因为这几年当中，你刚才说了梁朝伟是没有担当太多的影片的主角，那， 嗯， 其中有一部呢，还是很多人心有余悸。 啊， 就是突然想到了那个，那部应该是叫《摆渡人》吧？ 摆渡人 啊， 那是群戏嘛，对吧？ 对， 还是群戏嘛？ 摆渡人这个给人大家留下的印象之后，很多人对本来梁朝伟的一股热情啊，变成了有一些望而却步。 嗯，这个明星多了不一定是好事儿， 对， 影片类型就变了。 这部数了一些明星也不少 啊， 但是希望啊，他能够延续第一部当中，其实还是以故事为主。 对对。好，那今天上半段最后我们来听一听蔡依林为这一部《捉妖记》演唱的什么什么，一会儿下半段我们继续来说另外两部2018春节档电影的前世今生，一会儿见。 你的头是了什么咒语，刚刚还在的繁星突然飞出银河系，你神经兮兮也没关系，本来没什么问题，哪有那些大意义。管它是什么鬼，让我们一口一口一口一口当作开胃，别怕浪费，快乐正在排队，我看今夜谁舍得入睡。 全包圆装饰给大家送欢笑，春节电器月超大实惠省到爆，装修要省钱就来全包圆。 您好，我想认购2018冬奥会纪念钞。 好的先生，您需要留下您的身份证信息来为您进行认证排号。 好的，我的姓名是小杜，身份证号码是56789。 好的，您的信息已经成功认证，您已成功排号2588号。您现在可以拿着身份证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参加活动。对了，由于发行活动十分火爆，原定于今晚6点结束的活动将延长至8点，请您尽快前往。 好的，我现在就去。 2018冬奥会纪念钞认购活动将在今日结束。现在拨打电话进行实名制排号认证，即可有机会参与在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的认购活动。报名专线400-919-6100，400-919-6100，400-919-6100。活动将于今晚8点准时结束。 收藏需谨慎。 吴裕泰新春促销，满额送惊喜，忘年约花茶就选吴裕泰。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我是宋鑫， 我是李云刚， 我是侯云， 我是戴玉强， 祝北京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新春大吉，吉祥如意， 春节快乐，万事如意， 群星贺岁迎新年，狗年旺旺乐翻天。北京电台2018春节特别节目，和听众朋友一起开开心心过大年。 你快乐吗？我 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朝阳大悦城周边交通压力比较突出，朝阳北路青年路路口东西双方向主辅路车辆行驶缓慢，青年路四季星河西路高碑店北路南北双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的气温在零下9度到0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4，感觉寒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是5，感觉非常寒冷。今天白天本市偏北风较大，晒太阳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在短暂的休息过后继续回到四点有戏周末版下半段了。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继续说说今年的春节档那些电影的前世今生。刚才已经提到了好几部了，就还没提那女儿国、啊、 哎， 今年女儿国是个大热门。 对，从他这个爆出消息这个叫什么海选角色、 哦、 啊， 对对对，海选、 哎、那个就是很大的一个新闻呢、嗯、啊，最终确定赵丽颖之后啊，哎呀，引发了一批粉丝的这个狂潮， 嗯， 另一批粉丝的追忆，还有一批粉丝的不高兴啊，这都是很正常的啊。这个究竟赵丽颖是不是大家能够再次唤起大家对女儿国国王的那个喜欢和可以说怜悯吧， 嗯， 是吧？ 我们还不知道，但是冯绍峰很满意。 嗯、哎，这嗨。是啊，那么在说这个女儿国之前，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啊，她的上一部 啊， 《三打白骨精》啊，《三打白骨精》呢，当时就是噱头十足啊。第一呢，白骨精谁演、啊、的？巩俐呀！ 对对对， 我的天哪，是吧？这个史上最大牌的白骨精了吧，对吧？ 对。 还有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增加的角色，增加了之后呢，又不给人多少戏份，我就觉得很奇怪。 你是想说那个 费翔那国王啊？ 国王。 对呀、啊，这熟悉《西游记》的朋友，反正我们看电视剧的时候没这角色， 嗯、 对吧、 嗯？ 也觉得这故事挺好看的、 嗯、 啊。反正在这个电影当中，我看的时候我也觉得，反正把这人忘了、 嗯、 啊、 嗯，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嗯。 可以想见，这绝不是创作者的初衷和本意， 嗯、 一定是经过了很多的修改和调整、 嗯、 啊，最终形成我们看到那样子啊、 嗯。 究竟您还记不记得《三打白骨精》这个电影给大家带来怎样的感受？其实呢，很多人也会拿它呀，拿现代这个电影科技的效果回头跟我们传统的这个尤其是最经典的一版的 西游记的那个电视剧 对去对比 啊, 啊。 我个人是觉得真是特效强了，故事弱了、 嗯、 或者说人物啊没有那么突出了、嗯、啊。 过去刚好是相反的，过去就是说我们很多东西啊我们能想到做不出来， 嗯， 就特别着急， 嗯， 那现在呢确实是这个技术越来越强的情况下呢，恐怕有的时候就是个双刃剑，你就会把某一方面弱化掉， 嗯， 那弱化了这个故事之后，可能看过原来电视剧的人，我相信啊，对《西游记》那个电视剧那么强烈的印象，《三打白骨精》是功不可没，那是里面特别出彩的一个。 对，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片段，这个片段其实对比原来那个段落，大家也一定非常熟悉啊。就白骨精还没现身的时候，孙悟空要去打探一番，为了保护师傅啊。 他做了一什么动作，拿金箍棒画了个圈 圈， 告诉别出这个圈啊。在这电影当中呢，这个冯绍峰这个唐僧啊，就是好像还有点借鉴大话西游里边那个唐僧的意思哈，有点碎碎念啊，但是呢他还得保持自己的某一方面特质，虽然我没太看出来啊。冯绍峰说，你这个圈画的有点小，不够用。然后郭富城这个孙悟空就说了一句，够用了啊，也不知道这个相爱相杀是什么道理啊。接下来那么白骨精就露出了他的本色啊，这个故事就开始了。来，我们听听这个片段，三打白骨精之别出这个圈。 俺老孙回来一见，不准出这个圈。 悟空，这个圈太小了， 够的了。 悟空，真的不够。小僧看施主满脸愁容，既然福祸因缘早已注定，施主何苦再要烦恼呢？ 在我16岁那年，我被逼迫着嫁给了大户人家，一年以后那里闹了饥荒，死了很多人，村里的人说是我把厄运带给他们的，我是妖孽，全村的人把我扔上了绝岭峭壁，让秃鹫把我吃了，以及天神。后来我活下来， 所以说光阴如梭未必是世间良药，念念相续苦痛里都是执着。 其实是痛苦的，就像这小小的圈子，虽然它看上去很厉害，但是只要你向前勇敢地迈出一步，苦恼就会烟消云散。小松向前能做到，施主你一定可以做得到的。 想用障眼法骗到老孙没那么容易。 师父、啊、 施主，哎呀，施主你把他吓晕了。 走， 悟空，悟空。 好，当中我们听了《西游记》女儿国的前世哈、上一部《三打白骨精》，不知道大家，对那个电影是什么样的一个印象啊？ 我的印象还是在于龚俐老师真的还是很美、 很美 的， 是吧？这个我觉得是这样。这个不管是我刚才这对这个，电影怎么流露出我的那种哈 啊， 那 喜比较喜欢， 比较喜欢是吧？因为实际上，我觉得很多人可能跟我的心态一样，就经典版在心目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啊！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这些年来看到的、听到的对于《西游记》的种种解读，实际上也很多很多啊。那么，我觉得电影呢，它毕竟是一个娱乐大众的产品啊，它在某些精神领域上的东西没有更多的探讨，所以呢，哎，想有这种需求的人恐怕啊， 懂你的意思了。 哎， 流于物质的追求、 就是好像这个大寨的故事情节呀，包括精神内核呀，还是跟原来差不多啊、所以呢想要看出一些新意呀，我不知道女儿国这当中有没有啊。 我这么来说吧，其实是不太容易的、 哎、 在这样的题材每年春节档一部这种公式之下、这种做法的这个轨道上，想要出更多你要的那个东西恐怕还得假以时日。这个事情啊，跟着咱们中国电影工业的发展，可能还是有一个有一段时间吧、需要去走。 好，那我们就来畅想一下这个女儿国将会是怎样的一番面貌啊。我们来听一听李荣浩、张靓颖共同演唱的《西游记女儿国》的主题曲，就是那个新版的《女儿情》。 好。 我做了一个梦，你蓄起了长发， 我们一起慢慢变老。 好的，听完了新版的女儿情，我们来说这最后一部啊、带前世的啊，唐人街探案啊，唐人街探案二，这也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从这个预告片一开始啊，我一看，好家伙，这我们要反攻好莱坞啊， 占领了纽约 啊， 时代广场 啊，而且他们这相声术语说还会砸挂哈、在预告片里就说啊，我们太牛了，我们在这儿疯跑是吧？这本身就是自己砸自己嘛，是不是？哎，这很有意思啊。然后这个预告片之后呢，这个大家哎都特别关注，说哎呀，这春节热热闹闹的又一部啊，又有王宝强是吧？去年宝强自己拍的那一部《大闹天竺》就够闹的了啊， 那部诟病的人不少。 是啊，那么希望这一次宝强呢回归他自己的这个闹哄哄的假神探的这个角色啊， 探案的那个轨道上， 哎， 其实我觉得还适合他。 嗯嗯。疯疯癫癫的哈、哎，那我们就是还是回顾一下吧，这成回顾了哈，回顾《唐人街探案》第二部的预告片啊， 哦， 曾经引发大家关注的、啊， 对对 对， 就是他们占领纽约时代广场的那个情节的预告片。 Purpose of your trip to America, I got high. 参加婚礼。 老秦 ，wake up the New Year！ 你老子打死他！ 秦小女吗？ 哎，这预告片我们都很熟悉了啊，好几次了听啊，夏天夏天留下小秘密嘛，是吧？是80后经常听到的，让人听起来就是骨酥肉麻的歌曲啊。 《唐人街探案》这个系列，要说它第二部来啊。还是让很多人在这几部当中是最期待的。 嗯， 应该讲《唐人街探案一》 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冲击，不仅仅是王宝强和肖央他们的那个闹腾，它更多的还有对于中国在探案系列当中，尤其是当代题材啊，我强调这当代题材，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两年咱们在当代题材探案，叫做悬疑这个系列当中做好的东西有很多了， 因为它呀是唯一一个，就是说既有探案。这是一个主体的故事，同时又有这个叫做娱乐的属性， 对， 大家可以过节的时候看。 因为你知道，咱们在这个网剧这两年发展的过程当中，你看到了很多这个探案的题材，严肃的多一些。 对。 但是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看到的用这样的方法来诠释，又区别于《狄仁杰探案》那样的东西啊，这个是真的让很多年轻观众非常接受。 对，那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唐人街探案》第一部啊，我要比较喜欢的一段就是这两个人张一见面的时候啊，那刘昊然呢？哎，这设定也挺好哈，这本来是一个颇有天赋的帅帅的小神探啊，但是被这个王宝强了，这是东拉西拽， 改天了， 还借钱是吧？哎，最后俩人是闹掰了是吧？哎，来我们听听这一段啊，这二人第一次见面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王婆，我要去办大事，我要先走了。 不要去。小唐，你这属于诈骗。 你懂个屁，我这叫关心老年人心理健康，你管他黑狗白狗，能让老人开心就是好狗了。好气好坏这节不难了。 这就是你说的啊。 你那个头啊，我现在就带你去办大案了。杰哥了，怎么样啊？好看吗？ 好丑。 小孩子懂个屁呗。强兄给你打个结吧。 给你顺溜结啊。 债就阴齐了。 是什么？ 好借好还，债结不难了。 你不是说带我带我。 这就是破案用的了，快点了快点快点了。行吗？眼不大脾气还不小。去哪里啊？ 我最恨骗子。 我怎么骗你了？ 你是侦探？ 如假包换呢？ 买链子是为了破案？ 当然了。 不是为了给你那女房东过生日啊？ 你怎么知道？ 接我迟到，打牌去了吧？ 你就知道？ 你那天身上烟味很重，眼睛里都是血丝，指甲里都是泥垢，尤其是右手。左手被烟熏黄，但你平时右手抽烟，裤子右腿比左腿脏，裤腿被磨得发亮，这些特征组合在一起，只能产生一个行为，打麻将。 小学里学的？ 是不是？ 那天我平时还是有很多案子的啦。 比如？ 调查行凶人口啊。 找猫狗。 研究嫌疑犯啦。 抓小三儿。 押送重要物品啦。 送快递。 看都知道。 都是中文的。实在是太 low 了。 你还能去哪里呀？反正还剩下六天，你看我不开心就少看，我再陪你玩六天也算是能交差了。明天就陪你去大王宫。 那你不准再骗我，我最恨别人撒谎。 行，不骗。 好了，我们今天的四点有戏跟大家回顾了2018年春节档的前世，也展望了一下今生啊。我们看看吧，春节档的这几部电影表现如何，是不是能够让大家满意？ 在这里还是再次要提前祝各位新春佳节快乐。 狗年来了啊，我们都人旺财旺啊，各种事情都旺起来啊。 那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是咱们北京电台的广播过大年。所以呢，咱们这个休息一下 啊， 后天啊，跟着米夏香露共同欢乐追剧。 好，那今天四点有戏就到这儿了。我是赵亮， 我是张帆， 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究竟是一站还是分店？你抹的豆浆是甜还是咸？明天是腊月还是新年？谁斗胆第一个吃了螃蟹？有预言没宣言，